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

去写成幻影。我站在屋顶，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，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 在这半山那天，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

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